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欠钱不还还有理，软硬兼施没脾气，好话说尽又如何，棋高一招来修理。各位看官，在生活中啊，我们习惯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形容各自成为朋友的缘由，但是这道理放在其他领域呢，有时候却是着实的值得商榷。比如说这生意场上吧，买方与卖方之间从来都不是因为心意相通各自喜欢而结成联系的，相反他们这样的关系更容易啊彼此叫反目成仇。 老刘， 哎呦，老吴啊， 老刘， 你瞧瞧， 怎么样，最近活着呢？ 你这嘴里边没好话，什么叫活着呢？ 我怕你死了吗？ 这叫什么话？活得很好，很健康，很快乐， 那就行。 哎，非常快乐， 没别的事儿。 哎， 还钱？ 没有，不是。就没有， 不是你挺横是吧？ 我很快乐 啊、哦，你很快乐， 我很快乐，对吧？你看，咱们一块儿快乐，好不好？哎，这，嗯，是不是你都以前管我叫刘老板，现在都改了老刘了，是不是？ 嗯， 这不是你一看这就是跟我亲上加亲嘛，对吧？ 是， 咱们就别不分你我，不分你我、 嗯、 啊。 好， 嗯，哎，这个刘老板啊。 哎，你看又客气去了。 是这样， 嗯， 咱你不还没钱是吧？ 嗯，啊， 咱把这账目好了，咱们说说。 你看，先吃饭，吃咱去哪儿喝点去、哎、啊？咱别这有什么的，哪天再说，明年咱再算，好吧？ 明年再算， 明年再算啊！ 当时你跟我说的清楚，是不是？这点钱拿了之后呢，你也不是瞎用啊，你是做理财做投资，给我许下的愿就甭说了。啊、 是我成天我过生日就许愿， 哎，对，谁过生日都许愿， 哎、啊，对， 说的反正是不少， 是， 啊，做可是一样没做到， 不，这做你，嗨，你看你提这干嘛呀？ 哎，贪小便宜，从别人那儿顺东西，这都算了， 你是没有意思，不说这个，不说不开心的，不说不开心， 实实在在的，这钱是不是得还点啊？这么说吧，这账你认不认吧？ 得，你看，老吴，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账 我认了。 啊，账认。 哎，您这实物账款我都一一认下了。 哦， 而且我呀还给您加了点东西，您看是不是原来我欠上您的，您觉得忽略不计？哎，今儿兄弟我都加上了，好吧？您只要是说过的话，哎，包括我说过的话，咱哥俩说过的都算数，好不好？ 啊，都算数。 哎，对，吃过的饭，咱就是加倍回请。 加倍回请。 对了， 哎呦，刘老板，这可以， 客气客气了。你看，你变脸变得够快的啊！哎， 我问你个事儿，是不是别的地方挣钱了？ 别，你看，非要猜，非要猜。你看，哎呀，我呀，你要想猜，我就让你呀认识认识啊。我欠你的钱肯定是还。但是不是现在？ 那什么时候？ 因为我现在没钱。 哎 哎，你呢？回去转告啊，那些位老板。未来的将来，也就是大妖在冬季。 你等会儿，什么东西？ 大妖在冬季啊，大妖子。 那叫大约 来了，老弟儿。 大， 这是个歌，知道吗？ 啊，对。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你这个还真没法听，我跟你说。就叫大 轻轻的， 哎，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你爱唱这是吗？这挨着吗？这是啊，就是你说对，就是那大约是冬季， 不是， 但不清楚哪个冬季。 那就啊，那怎么还不还啊？ 就是某一个冬季，我一定还钱。 我说这个老刘啊， 哎， 你这是不是不打算还钱呀？ 你看，我说了某个冬季嘛。 我说老板。他这个你啊不是光欠我钱 啊， 你可欠着我们这一个村的人的钱呢，一个塔拉镇的钱。 你看你都倒了口了，你是、 啊、 是一村。 你要是不还钱 怎么样？ 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把你告到临安城县衙门去。 嘿，哎，更好，你这样做我支持你，我非常支持，我双手赞成啊。这牢里边我告诉你兄弟，那可是人间富贵啊，不仅能白吃白喝，那以后那就更不用还钱了。 我去， 你呀、啊、 我 别按人中 了， 哎，对对，别气别 气， 气 死我了。 哎，快乐一些。 哎，我跟你说老刘， 嗯， 咱们可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 是 都是做小买卖做小本生意的。 是是， 快到年底了，大家伙的日子都不好过， 你瞧瞧， 对不对？ 你瞧瞧，你瞧瞧，这你这么一说，我还能不料年底嘛，是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是 啊，到了还钱的日子不还，你说谁心里不别扭啊？是 啊， 咱有话好好说，咱们只要是朋友，是不是？你朋友就得有朋友的态度。你看，是不是？你到底这未来咱们到底能走多远？咱们再说，再说， 再 什么人呢？ 哎呀，话说到这儿，估计各位也都看出来这次要债难度了吧？但是您可别觉着那赖账人完全就不操心这事儿了，其实他们也都随时随地动着脑筋。至于想的是什么，咱接着往下听，您就明白了。 可算把这位啊给送走了。哎呦，你说这欠人钱也是受罪。哎呀，我掐指一算，这欠钱的人啊还真不少，这十个手指头数不过来啊，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哎呀，可是这还钱这不行不行。哎呀，得想个办法。哎，我说这怎么回事？ 哎，小子， 走 道，我告诉你， 哎， 你完了， 哎，你哭什么呀？还怎么 了？没有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啊， 哎， 你撞了我妈了，我告诉你， 怎么撞着你妈了？ 你赶紧赔偿 我们母三人。你妈在哪儿呢？ 我地上躺着呢。 哎呦，嚯嚯嚯！ 你看不见脚底下躺，你还踩他？ 我 你还往上蹦？ 哎，我这我多少？ 我告诉你，赶紧你赔我们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我告诉你啊， 我去，哎呦。不是，那太，哎呀！ 别跑！我告诉你，没完。 行，这遇着俩碰瓷儿的，哎呀！行，你别抱着我，你别抱着我。 我不抱，你跑了。 哎， 你把我妈撞成这样，你还想跑？ 哎，你这 大家伙都过来评评理啊！没有他这样的，大街上给我妈踹倒了。 别嚷，这是你妈是吧？ 我妈这么大岁数啊！ 这是你妈是吧？ 我妈。 好，走，脚踢一脚，啪！哎。 嗨 啥？ 嗨，你什么人呢？你干嘛踢我呀？ 哎，踢你 想不想 吗？ 我弄死你！我你信不信？ 哎， 我 你还 打 我？小子，打我！告诉你，你还敢打我吗？没有你这样的，你撞人不完之后，你还打老太太，你还是个人吗？你，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没完， 没完。 你们这俩人啊， 你 这个出入戏还挺 快。你别走，不要你给我站那儿，你别往给我先走。 你别，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啊， 干什么？ 你赔！我告诉你，你居然敢踢我！ 起来的够利索的啊！ 怎么着你？ 你这哭的够快的，乐的也够快的，你们俩这出戏入戏都挺快的呀！ 什么意思你？你说什么呢？ 不能让他走！ 别说废话啊！ 哎呀， 不能让他走啊！让他赔钱！ 哎，行，我也不走了，你们二位也别走了 啊！ 我呀， 你啥意思？ 你们不是想要钱吗？ 那是啊，你做错事你就得赔钱呢。 我给你们啊介绍一个出钱的道，哎，介绍一买卖可比我赔的要多，这赚钱可是赚的也快，你们感不感兴趣啊？有钱 那个 啊，你咱 要这样的话，那个大哥， 大哥， 你瞧你这 都是同道中人，干嘛呀？对不对？ 这 赚钱的事儿。 我问问， 啥事？ 什么能赚钱呢？ 对呀， 你看。你们俩人这演技我看不错，纯属啊，这是经过 就是 练出来的，是不是？这就是经过磨练出来的。我跟你说，但是你碰到我了，是不是？我咱们这同行能看出来了，对吧？ 没错。 哎呀，这让你们呀按照你们自己熟悉的演。哎，你看这老夫人，这人演的是你谁？是你妈？ 我继续演老母亲。 对，你继续老母亲。不过这次啊，你得演一病危的。 啊，行，这我熟，我熟。 你呢？你是他儿子，对吧？ 我负责要钱呢。 你还是要钱 啊？ 但这次啊，不能因为碰瓷儿，咱们呀得名正言顺的来要债。 要债？ 对了，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演这戏一定有观众，对吧？是吧？有观众。 哎，当然有。 你给我们 说 钱 吧， 咱分啊，对吧？ 你看，咱， 你得先给我们预付款吧，对不对？ 一口价，十两，好不好？十两。 十两 怎么着？我们俩人呢，我们得分 呢。 十两， 我觉得得 不行不行， 定了 不行，没 法，不行，没有这么 干，不干拉倒，不干我走了。 哎， 咱是，哎，要十两吧，一人五两， 倒是行，他比碰瓷儿风险低，你要真撞人啥的， 哎， 就啊， 咱就这么定了， 行， 十两， 十两， 我可 多 少 啊？啥时候结账啊？ 演完了才结账， 行， 好，行吧。行， 赖账不还钱的人出钱请人来演戏，这其中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喽。那么他真的能得逞吗？又或者说会让我们有什么样的意外之喜呢？您得接着往下听。 我说老刘， 哎，老吴，哎，坐，哎，明白，甭张嘴， 这个， 甭张嘴，都明白，哎，我跟你说，兄弟，我是昨晚上啊，那是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抽到了一笔钱， 还我呀！ 哎，别忙，这次一定还给你，不光是你，那些位大爷我全都还，好不好？你看，乐了，嘿嘿，哎呀，怎么样？啊， 哎呀，这个， 你看，你咋乐？ 刘老板 啊，你看， 您这人啊，我跟您说 啊，怎么样？ 我以前呀，我对您啊这态度啊，我这不是太合适，您知道吗？ 客气了，你看， 有信誉 啊， 有信誉。 再说一遍， 我说你有信誉啊， 太好了。我就爱听这个， 这个， 哎呀，我就说嘛，是不是？我这个人说到做到，有信誉有保证，是不是？ 啊， 哎，这个 您这人这说话，他也是这个，是吧？也靠谱。 当然，那当然靠谱，是不是？没别的，今儿让你能白来吗？不能白来，对吧？喝茶。 甭客气。 上等的龙井，来，先喝茶。 是， 先喝茶。 哎， 先饮茶，好不好？你尝尝这茶这味儿怎么样？ 哎，很好。 再给沏点，快点，快点，再来个来点，你再喝点。 哎， 别着急，喝点。 我知道，别让我喝 茶。茶不够了， 老刘， 再给续点，再给续点。 不要再让我喝茶。我现在这，是不是？你看这差不多，是不是？ 给拿两块点心， 不是吃 拿两块点心。 我说就是 老吴你老是不实在在的，是不是？你就饿了，你跟我说呀，家里能欠你这两天点心吗？是不是？你这喝吃你的， 不是 吃你， 我没要点心，我要 看着我这桌上糖了，来喝两块糖，喝两块糖。 我这么大岁数，我吃糖， 别着急。 我那意思是我要这个 啊，要我这碗茶，你想尝尝我这跟你这一样啊？没事， 你给我装是吧？ 啊。 你给我装是吧？ 你看， 我跟你说要钱，你不说有钱了吗？ 你看红脸了，你看，这是你这你刚才要什么？要钱？要钱？别忙，哎呀， 刘老板吧？ 对， 你看我们昨天也来过了，这种情况你也知道了，对不对？ 不是， 我妈现在病危。危在旦夕，你欠我们的100两啊，抓紧还，不还呢，我今儿我就死这儿 啊 啊！ 不是 啊，我要不然我们俩一块儿死你面前，你看怎么样？ 这， 我昨天喊过了，我也累了，咱们就这么说好不好？我这下地一个更新，我不能眼看我妈没病治，100两，你抓紧今天啊！ 这，哎呦，这老太太，我看要，哎呦，要不行啊！哎，我 这样，你看你好意思不好意思吧？这钱多长时间了，没有你这样呢。我要但凡有主意，我跟你说，我不至于。哎、 不是，老刘，你过来，老刘， 这怎么？ 这怎么回事？这个 你没看人家病危了？这个，你等，你看见没有？100两银票， 别， 你拿走。 不是。你看这人家这人家老母人老太太 说 不行，这么这哎呀 兄弟， 人命关天嘛，这不是？ 这个男的也是我欠人钱，但是谁让您先来了呢？您又等了这么长时间，我对吴老板咱们哥俩这感情，他们这人命这没关系，咱们哥俩得有这交情。来，这钱你还得拿了，好吧？要是你拿 别介呀，你给人家吧。 别，咱别客气啊，咱别客气，快拿。 不是， 拿。 我可不是那个实心财黑。 没关系，他们我跟你说，死不死无所谓，怎么这？ 不是哪能无所谓？ 咱 给他，我不要了，给他。 对啊，你给我 啊，你看，行了。你看我这哥们儿啊，吴老板就是这么仗义，得拿着这钱，你们母子二人赶紧回去给你妈好好看病啊，快点。 行了， 拿着 我看我看这银票， 哎， 没什么问题，哈哈，那个妈没什么问题。 哎呦，没问题 、哎、 没问题， 你起来吧，起来， 走走， 这可你也完 啊， 还没完事儿呢啊，哦，也没戏，还没演完呢。嘿， 演完了 啊， 演完了，现在我们呀该结工钱了 啊。 这个你们俩是5两现银啊， 哎， 银票给我就行了。 哎， 谢谢您啊。 好嘞，就这么着了啊。 哎，不行，别，回来，这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想知道吗？ 这不是这给我弄傻了，这是 没看懂。啊，你不明白怎么没事？ 哎，我这有点糊涂了。 你不是欠我钱，不是不想还吗？ 啊， 无所谓，不还就不还。昨天他们俩是不是找你来了？ 啊，是啊。 哎，我跟你说呀，这个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碟中谍，你知道不知道？ 有点耳熟，好像出第六部了。 哎，还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骇客帝国，你知道不知道？ 嚯，你这个好莱坞的片子没少看呢。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今儿啊就来了个戏中戏， 这跟那不挨着呀。 我们这叫蒙太奇 哦。 哎，我呀。就是买通了他们俩，给你昨天呢演了一出戏，今天我们仨呢再给你来个群口， 给我来反间计，是不是？ 反间计、 啊、我看你都研究上孙子兵法了啊。 孙子兵法算什么？ 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个伪君子啊。天哪，我怎么教这么一人？哎，我说你们这二位啊，有没有点职业道德？咱都说好了的呀，啊，咱都说好了钱，你怎么都跑他那儿了啊？ 哎，行， 不是， 来，吴老板，来，您回歇着，您回歇着啊！我告诉你说，他这样的人，就得我们俩对付。 哼。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